你大动脉炎是吧，血管内膜炎，你这都发了炎了。血管内膜归谁管？血管内膜叫脾呀、啊。啊，借助今天这个健康知识再说说啊，经常打针输液的人容易的动脉硬化。就像那经常抹化妆品的人皮肤不好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是不是啊，为嘛？肺主皮毛。你经常运动，你肺活量就好。你外边皮肤好，里边血管内膜就好。你外边皮肤经常过敏，你里边动脉它就发炎，对不对？哎，你外边经常撞一下，这块就青了，这块就紫了，紫癜，那你血管里边内膜它就有出血点，出血点完了一止血，你皮肤外面是落个疤，你血管内膜上落的疤就是动脉硬化斑块沾染的地方，是不是啊？这又是表里相依的，所以这就来了，肺主皮毛，它还主着血管内膜，主着血管内膜发不发炎，是不是啊？出不出血点，长不长动脉硬化斑块，是不是啊？哎，这是肺主皮毛的血管内膜。接着往下说啊，还什么？还有肾啊，好多人听我节目听到这儿，他在那幸灾乐祸了。嘿，徐老师让你圆是吧，肾主骨头，我就不相信你血管里边能给我长出骨头来。你看，哎，这样的人呢都是钻牛角尖的人。这样人的学知识，一加二等于三他知道，你回过来你问他二加一等于几他不知道了。是不是啊？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说这样的人学中医他学不好。学中医啊，绝对不是照葫芦画瓢，一看四方的那就不是瓢了，那不成啊！所以学中医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取形比类，融会贯通。肾主骨生髓，你别忘还下一句呢，主髓纳气呀、啊，是不是啊？主髓纳气呀、啊，什么叫主髓纳气？是吧？你说我这人啊，就爱吃咸的。啊，离了酱油，离了咸菜，我不吃饭。我说得，那你跑不了高血压、啊、心脏病。说怎么着啊？我说呀，你家腌过咸菜没有？腌过咸菜，是吧？腌咸菜，咸盐是放菜里头还是放菜外边？放菜外面。放菜外面，后来发现盐进到那咸菜里头，水分都给腌出来了。所以盐多了怎么着，是不是啊？好多大夫解释不了为什么吃咸的得高血压病，得心脏病，他们解释不了。没什么解释不了的，西医讲过纳水储留啊。什么叫纳水储留啊？你说我没上过医科大学，我不懂纳水储留，就告诉你腌咸菜，是不是啊？嫩嫩的黄瓜一腌咸菜腌出水来了，是不是啊？纳水储留了。所以吃咸的东西血管里边就纳水储留，是不是？所以人不要吃的太咸，清淡的口味，哎，你体内它就不纳水储留，你就不得高血压。所以高血压这面吃降压药，那面吃咸菜疙瘩，你说你是养生啊，你找病啊？所以动脉硬化跟肾的关系，这第一个就是肾主髓纳水储留着，那还有纳气呢，是吧？收音机前好多上了60岁的人打个喷嚏尿裤子。憋不住尿了，憋不住尿就容易快心梗了，说这有什么关系？你看他肉不懂了。肾纳气，什么叫纳气？你看那举重运动员他为什么要勒个腰带呀、啊？是不是啊？他勒腰带能使上劲儿，叫虎背熊腰啊。你再比如呢，海边江边的纤夫，他为什么要喊耗子？是不是啊？抬大木头那个师傅，是吧？喊着耗子，嘿呦，嘿呦，一起使劲儿。他怎么不听相声啊？这边抬木头一起使劲儿，好家伙，那边说个笑话，噗呲一落，撒气了。是不是啊？撒气了怎么着？腰椎间盘突出了，是不是啊？腰托了，啊？撒气了 脚脖子崴了，你这咋办？是不是？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啊，纳气，什么叫纳气？就是把得住门。所以什么样的人能长寿？到老了能把住门的长寿，把不住门的你就活不了多久。所以中医啊，成药当中这桂附地黄丸，老年人要少吃那六味，多吃那桂附。为什么？阳气啊，阳气是把门的，是不是啊？古代的战马是不是啊，它是雄性的，阳气十足啊。老话说客马上不了阵，什么道理在这儿呢？是吧？所以这都说的是阳气，阳气是把门的，是吧？那有人说了，你说不对，谁说客马上不了阵？穆桂英女中豪杰，穆桂英拿绣花针的还是使大刀的，是吧？我们看电视连续剧了，哎呦，穆桂英真像个爷们儿，是吧？比那男人还男人。对，没错啊，我说阴阳你不要单拿雌雄论证，是不是啊？不光指性别，它还指人的阳刚之气，是不是啊？换句话说，你弄个大男人动不动就绣花纸，是不是啊？啊，没事涂个指甲油，你说这是男人还是女人呢？对不对？你说他是阳刚啊还是绵柔啊？所以说看事情要看本质啊。动脉硬化里边揉着五脏六腑，这肝这脾这肺这肾我都说了，还说一个心。心主血脉，那这个血又怎么影响着脉呢？血管里边这油脂是吃进来的还是怎么来的？我们血液形成动脉硬化，一个是跟物质有关，另外还和能量有关。这个能量就是电荷，这个能量就是自由基氧化还原反应。所以动脉硬化里边的知识，无论用中医还是西医，我们都要把它学得通闹得懂。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老年人的健康的核心问题。所以动脉硬化非小事，养生预防是关键。希望呢，大家得了动脉硬化，得了冠心病的时候，一方面配合医生合理用药，一方面一定要了解科学知识，积极预防。不要认为我吃了药，我别的就都不管了，那健康可是自己搁的事儿，可马虎不得。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到了这个心律失常，什么叫心律失常啊？就是心脏波动的节律出了问题。心脏的正常节律是每分钟60到100，这是它的波动的正常的频率。这个跨度可蛮大的啊。心脏啊，在这安静状态下正常的波动频率每分钟低于60叫过缓，超过100了叫过速。那么在这之间呢，不叫病。那在这之间呢，多少最好呢？成年人75次左右，那么老年人呢67次左右。这个数字啊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你像啊，体质弱的人要略快一些，是吧？运动员呢，体质壮的人呢，哎，略慢一些。但是啊，无所谓快和慢哪个好， 中医研究的中庸之道，一定是恰到好处为好。你特别啊，现在咱们搞养生的啊，说有氧运动，指的就是人在运动后也不要超过120次，是不是？这个呢都是心脏平稳有节律的波动，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脉搏啊。医生的心电图里所展示的心脏一个收缩和舒张周期在1分钟内多少个周期。心律失常当中呢还给大家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房颤，是吧？好多人呢不把房颤当病，这是非常危险的。房颤呢是导致中风的元凶啊。房颤呢在心律失常当中啊应该说最重，因为房颤心脏不是节律波动，而是胡乱打哆嗦，这么一哆嗦，心脏呢就容易把呀血液打出气泡来。心脏这么一哆嗦，一房颤，哆嗦出气泡，这些微小气泡就构成了微血栓。这些微血栓呢我们临床上叫血气栓子，它虽然呢不会导致中风，但是这些微血栓和那些常年打针的挂滴流的人一样，这些微血栓和你挂滴流的那些颗粒粒子，它会堵塞，是吧？直径很小的微血管，容易导致末梢神经的缺血，容易导致末梢循环的堵塞，进而呢出现手指尖脚指尖的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呐、甚至肢体远端的微循环的扩张啊。你看我们经常见到那个好多人身上有那个紫黑色的，是吧，像渔网或者比蜘蛛网略粗的那些血管暴起，这都是微循环出现了小血栓。这个呢你打针呢你吃药啊，它治不了，它到不了末梢，怎么办呢？你可以通过外边啊外部的红花熬水加盐啊来浸泡啊来洗呀、包括呢从内部通过归息疗法，通过肺的速降的功能来把这些末梢的循环打通啊。这个在秋季的肺脏养生当中我还会讲啊，还会讲为什么一摸手就知道人这个肺心肺功能好不好，是吧？手的握力取决于心脏，手指尖脚指尖的寒凉温暖取决于肺的宣降的功能啊，这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房颤啊，房颤呢导致的是微循环的堵塞和末梢缺血，但是房颤时间久了，这些血气酸子越积越多，那就容易形成脑梗塞啊，是要引起重视的。所以房颤呢要当中风啊去积极预防啊，房颤和中风和小中风是等危的啊。说过了房颤，再说说现在大家呀医院检查最常见的一个病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是吧？动不动就动员花钱，是吧？换瓣膜。对了，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心脏的反流，是吧？经常见到是二尖瓣关闭不全，是不是啊？二尖瓣、三尖瓣轻中度反流，是吧？这心脏反流是个什么病啊？我给大家呢得好好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得知道什么是心脏的瓣膜，是吧？你看啊，咱们逛百货商场，你看百货商场那个门呢你往里推也行，是吧？往外拉也行，是不是啊？它这个门呢是来回的，是不是啊？反过来呢咱们居家过日子，老百姓家那个房门就不是这样的， 是吧，都有门框。要么呢你就朝里开，是吧，要么呢你就朝外拉，是不是，它只能向一个方向开，它不能跟百货商场那城门似的啊，往里推也行，往外拽都行，来回呢都不行啊。所以这是咱们居家过日子和那个百货商场那门的区别。那么心脏啊，心脏这个瓣膜呢，就是分布在心脏几个腔体之间和心脏和血管连接处的这么几个闸门啊，这么几个闸门叫心脏瓣膜。心脏收缩的时候，有些门就打开了，血呢就朝门打开的方向流，是吧，这是心脏收缩。心脏呢舒张的时候，有些门就关闭了，防止那血倒流出来，那另外那些门就打开了，血呢从这些门就灌输到心脏当中，是不是啊？所以心脏的舒张就是心脏里边容纳血，心脏一收缩，把刚从血管内蹦回来的血再射向新的血管方向。所以可见心脏这个瓣膜呀，就是保证心脏内的气血能够向有规律的方向、不变的方向来流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反流呢？首先呢，我们要说说临床上的心脏瓣膜病。哎，主要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开始啊，你看好多人得病啊，只知道花钱吃药住院、手术开刀，他从来不问自己怎么得的病，甚至也不去想。哎，这就是咱们节目当中讲到的医盲。这样的人只知道花钱治病，不知道呢了解得病知识，不知道积极主动预防，以至于啊有的病几年、十几年久治不愈，是不是？所以我经常啊也给大家抬杠啊，一遇到这老病号了，我就给他举例子。我说呀，十年寒窗苦读，是吧，这孩子上了大学，高中毕业上了大学，本硕连读是七年，是吧，再加三年博士都毕业了，十几年国家能培养出了一个专业的医师，是吧，十几二十年都能培养出了一个专家，是不是啊？你想啊，十年医学博士毕业，你再工作个五七八年，你是不是你就是这个科室的学科带头人了？你不是院长，是不是也熬成主任副主任了？你对不对？哎，所以呀，得了十几年的病，病咋回事还没知道，人家那边一个高中孩子十几年都成了医学博士，都成专家了，你说你得病治不好，你是不是活该啊？所以啊，病是自家生，人得病吃苦头都是自作自受。道理是什么呢？糊涂，光知道花钱买药吃，从来不问怎么得的病，从来不学习疾病形成的机理，也不了解如何预防保养，你说你得病，你受苦受罪，你吃药打针，你说你碍着谁了，是不是？所以人呐，想少吃苦头，首先呢要自尊自爱，你得尊重你自己的身体，你得爱惜你自己的身体，你不能说我就管花钱别的我不管，那不行。全新的提出了啊，健康幸福生活靠自己啊，我们要给健康做主人啊，不做健康的奴隶啊，光知道花钱啊，不知道怎么回事，钱花哪儿了都不知道，那是糊涂虫。你就像这个风心病，不懂得医学知识，他就纳了闷儿了，说风湿风湿风寒湿，这些是关节炎关节痛，他咋能变成心脏病呢？你看 得了风湿人就发炎。什么叫发炎？发炎就是充血水肿呗，是不是啊？这坎欧升高，血沉加快，血就变得降了。所以什么一发炎，为什么人胳膊也疼，腿也疼，脑袋也疼啊？为什么疼啊？你这血的化学成分变了，有致痛性物质，有炎症，老这么发炎，血液当中这些东西就会堵塞小血管，就会红肿，就会积液，就会变形。这是你看到外边的变化，里边的变化呢？这些炎性物质啊，在血液当中流动，都得到心脏这儿过关卡呀，报关嘛，是不是啊？哎，所以这门啊，时间长了，它就沾上了这些炎性因子，是吧？就像你家门前是个白灰厂，吹的你家就满哪都是白灰。你家门前如果是个水泥厂，你家的玻璃上就都挂着水泥灰。哎，所以就是这么个道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所以时间久了，心脏瓣膜上粘连的这些炎症物质，就使这个心脏瓣膜变得又僵又硬，就失去弹性了。所以这门它就关不严了。咱家那个房门呢，关不严，它顶多漏个风，夏天呢钻个蚊子舞的，这是门关不严的结果啊。心脏的门关不严，那心脏在收缩或者舒张的时候，心脏瓣膜是保证血向一个方向流，这门关不严了，它就会出现倒流反流的情况。这个要通过心脏彩超有异常血流信号就能看得见。这是我们常说的风湿性心脏病，重的是要手术的，轻的是可以调理完全康复的。啊，怎么调理啊？清除血液当中的炎症因子啊，辅酶 Q10 是吧，生物有机硒，包括这些炎症因子在中医上叫痰湿，是吧，红景天增加心脏的供血供氧，是不是啊？哎，通过健脾化出血液当中的湿气，所以你风湿不好，心脏病会加重；风湿好了，心脏病不加重，把心脏供血供氧解决了，把血液当中炎症因子清除掉，这个才能康复啊，就是这么个过程。这是风湿性心脏病，前提条件你得有风湿性关节炎，你得了风湿，时间久了心脏损害，这叫风湿性心脏病。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更多的没有风湿心脏也反流，一做彩超心脏瓣膜良好，心脏瓣膜没有醉生物，也没有僵化硬化，怎么就关不严呢？是不是啊？你说你家门瓢了关不严，门呢让耗子咬个洞关不严，这都是器质性损害，零件坏了。那还有一个方法让它关不严，就是好门我就不关，是不是啊？好门我搁脚踹，你这不也踹坏了吗？所以临床上最常见的啊，心脏的反流绝大多数还是功能性的啊，零件没有坏，是累出来的。这什么道理？就是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啊，好门我就不关，或者风大了把门刮开了，再或者人多把门给挤坏了。所以老年人呐，人要老当知老，绝对不要干那个什么呢，人老心不老的事儿，是不是？70多岁你脸上有多少褶子，你头上有多少白头发，你身上长多少老年斑，你血管里边就有多少动脉硬化，你不服老，你精神，那只是你的表面现象，你一定要看内在。就像那汽车，你开了几十年你翻新了，外边是新的，里边那是报废车，你千万不能上当，是不是？所以老年人做剧烈运动无异于啊刀尖上舔血，那是玩命啊。为什么？因为会把粘附在动脉 血管上的微血栓给冲下来，容易导致脑梗和心梗。所以老年人要做有氧运动，不要做这些什么玩单杠啊、跳远啊、跑步啊，是不是啊？快跑、速跑啊。所以心脏反流啊，就是告诉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人，老年人60岁往上的，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中年人呢，啊，45岁往上，血糖血脂过高的富贵病人群，一定要量力而为。这个量力而为是预防心脏猝死的非常关键。另外，心脏反流就是个信号，心脏反流就是心脏超负荷运动的一个信号。心脏严重的超负荷，最后导致死亡，就是过劳死。所以心脏反流是要引起重视的。但是手术开刀、打针吃药都治不了这个生理性的心脏反流，这个劳累引发的心脏反流，我经常举这么个例子，是吧？能扛50斤大米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一次买米你就买20斤，能扛50斤的说我这次我来100斤我就使劲给他扛楼上去，你到楼上就心梗。有人说我说的绝对，我说的绝对不是为了吓唬大家伙，是让大家引起警觉，是不是？所以什么叫老当知老，就有多大能耐使多大劲儿啊！尤其是秋天储秋菜的时候，心脏反流是吧，突发性心脏病猝死，那是高发期。再有呢，早晨逛早市，哎呀，这老爷子给一家人的菜，给闺女的儿子的，都给早市拎回来了。夏天的早市，早晨起来的菜市场，也是心脑血管病发病的高危期和高发地点。所以呀，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中老年人一个建议啊，量力而为，是吧？我们的心脏啊，就是我们的发动机，超载超速那都是要命的，这和交通警察是一个道理。汽车超速它就控制不住，汽车超载它就刹不住车，就容易翻车。人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心脏反流就是超载嘛，是不是？心脏房颤就是超速嘛。你看啊，你汽车罚款那没照事故，那是不幸的万幸。你人呢啊，所以心脏是性命攸关的事，需要引起大家重视。这是给大家说的心脏反流。心脏反流有什么好方法呀，是吧？这个呀，通过中医养生的归西疗法，哎，这叫放松心脏的方法，加上心包经按摩，加上心脏磁场的调整。当然了啊，你配合保健品的服用，内部调节加上外部养生，这要更好一些啊。这样一来呢，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反流给大家说完了，下面呢还剩下的就是这个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这是现在比较时髦的两个病，是吧？为什么比较时髦啊？啊，一个是发病的人比较多，二一个是呢，治这个病啊，啊，赚钱比较多，是吧？心脏支架，这是业内人士曝光的啊，心脏支架一个出厂2000块，装到病人身上50000块，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呀，你看有的人不需要装支架。是吧？结果心脏里装了很多支架，啊！现在医学把这个叫过度医疗。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现在有些人大款，得了病到医院，经常说：“来，给我用好药，啊，咱不差钱儿，是吧？给我多装几个支架。”告诉大家啊，医呀、啊、是来救命的，啊！但是因为这个救命，你治得过了头。打针打多了，是吧？肝硬化、肾功不全、血管堵塞、心衰啊，支架放多了，反而容易诱发新的心肌梗塞。因为你总不能把整个心脏都变成钢铁长城吧？是不是啊？哎，前段时间北京曝光，一个人心脏最多装多少？装12个支架，是吧？我接触的病人当中，大连那个最多装6个支架，是不是啊？人家都说这个改革开放30年人要致富，是吧？ 你那个十二个支架那个心脏，你那是百万的心呢，是不是？你那心脏是价值百万，是不是？真是生命就是金钱了啊！你就放六个支架那心脏，你那心脏也得值个五六十万了，是吧？够一个小洋楼的钱了，你说说，哎。但是不是放的越多越好啊？放支架是保命的，该放的时候必须得放，我们尊重医生的意见啊。不该放的时候你别小题大做，是吧？人医生说你这个不需要放支架，不行，我有钱，非得给我放一个，是吧？治病不管你有钱没钱，是吧？有时候有钱，不该用的手段你用了，不见得是好事啊。所以心脏的养护一定要恰到好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今天要说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难抉择的啊，说说这个心绞痛、心肌梗塞啊，我到底是保守治疗啊，我还是放支架，是吧？我这儿呢不能算终审判决啊，最后拿主意的是您，是吧？希望呢听您临床医生的意见。哎，你就做到一个知其然。先说说什么叫心绞疼啊。哎呀，这些年呢从事这个医疗养生资讯类的这个健康节目啊，接到了很多关于心绞痛方面的求救啊，十之八九啊都是假的。啊，这怎么都是假的呀？啊，包括现在啊，很多人呢，对心绞痛的认识，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那好多人都是就字面理解，心绞痛，心绞痛是吧？心如刀绞般疼痛，哈哈，就是心绞疼。你看，啊，大错特错啊！那个心如刀绞啊，都不是心绞痛啊，都是胃疼啊。胃痉挛是吧？胃溃疡啊，那都是刀绞般的疼痛啊，也都是心口窝疼是吧？也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心胃痛。所以心绞痛啊，在临床上啊经常被误诊。下面呢咱们就按照这个第四版啊还有第五版啊，医科大学临床医学诊断学是吧，按照这个教科书上，哎，给大家说说心绞痛的定义。心前区是吧，亚杂性疼痛三到五分钟，哎，这个是对心绞痛的描述和定义。什么叫亚杂性啊？不是刀绞，不是针扎，不是火烧火燎，不是刀割，是不是？你看这个中医啊，讲望闻问切，望诊叫观其形，是吧？闻诊呢是听其声，是吧？切诊呢是切其脉，而这个问诊，哎，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叫病史描述、症状描述。在中医当中啊，可以说是占的半壁江山。怎么说来着？啊，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是不是啊？什么叫一伸手啊？这是打个比方，是吧？哎，就是医生出手，不一定得拿手去摸、去抓、去捏、去按，不是，是吧？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这就叫出手。下面我就来说说这个问诊啊，问疼痛。好多人打电话就给我讲，徐老师我心疼，这哎，你这说法呀都是很不地道的啊。 所以我往往都会刨根问底儿啊，我就问他怎么个疼法。你看有的病人他不会说自己的病，那就是疼呗，还怎么个疼法。没办法，我给他出选择题，我说是针扎样的，是刀割样的，是火烧样的，还是发憋闷的，还是抽筋样的。你这个我给他举了五六种啊，最后人选了啊，我这个呀针扎样的啊，我说不要紧了，这是末梢神经炎，是不是啊？刀割样的，这都是神经炎。火烧样的，那别说了，这是食道炎，是吧？食道炎，烧心嘛，老百姓经常说的烧心，烧心，烧的不是心，是胃酸反流，烧的食道黏膜啊。哎，那么什么是心绞疼？记住了啊，像搁脚踩着你那心前区发憋发闷的疼。这叫心绞疼。多长时间呢？三到五分钟。啊，有人给我讲啊，我心绞疼啊，一疼疼俩小时。那都不是啊。心绞痛超过一小时就变心梗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什么叫行家一伸手啊？哎，就是把你区分开。哎，我们中医叫辨证论治。中医啊，它的诊断学和治疗学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叫诊治。看明白了才能治得好，量体裁衣嘛，是不是？裁缝量尺寸和做衣服是一体的，你量不准他做了就不合身，你量得准，哎，他做的衣服穿着他就合体，是不是？哎，所以中医治病就如裁缝量体裁衣，是不是？哎，那有那中医治不好病的，就是病没看明白，是不是？没看明白，哎。所以诊治诊治诊断治疗的结合啊。心绞痛持续时间三到五分钟啊，三到五分钟。时间过长了不是心绞痛，超过一小时心梗啊。心绞痛啊含速效救心丸缓解。是吧，我一说含速效救心丸，有人说来我给你点水你喝下去吧。帮倒忙。啊，帮倒忙啊。就像一个人老爷子忽然间摔倒了。你是背起来就往医院跑啊，你还是赶紧打120让专业医生来看呢。俺人本来摔倒了是个脑梗塞，你背起来就跑，血压一升高，把原来堵塞地方啪侧边憋绝口了，变成脑出血了。你说你是救人还是害人？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呀，隔行如隔山呐啊，学习了咱们这养生文化，好多人呢避免了危机。啊，避免了危机。前段有个80岁老爷子摔跟头，第一次摔跟头压缩性骨折脑梗，83岁了，在家里摔个沙发上起床起坐起来站起来起猛了，腿卡秃了皮了，是吧？刚以前不懂，那老伴就拉呀拽也没有，人家打电话叫儿女叫120，处置的是相当的冷静。结果到医院一检查，一没有中风，二没有压缩性骨折，是吧？就是腿卡脱了皮了。你看，这不就避免了危险？你赶上我不懂的，老人摔倒了，你马上就给扶起来，这非常危险。尽量老人自己爬，哎，自己能爬起来的安全，爬不起来别强爬，等医生来，哎，这是比较安全的，啊，这都是常识知识啊。我们号召咱们全国人民呢，啊，都要学习雷锋。是吧？但学雷锋啊，也得做专业的雷锋，啊，别做那个猛张飞那样的雷锋，那不行，是吧？有时候好心办坏事，那不好啊。心绞痛服救心丸不是喝到肚子里，是舌下含化，舌下吸收啊。说到这儿呢，不少人就给我讲了，说我没事我就吃救心丸。这我13年前我就讲过，我说救心丸。速效救心丸不能当长效养生丹，是吧？你看这药当中啊，有速效的，有缓效的，有缓释片，是吧？那你说哪个好啊？是不是？哎，你学中医啊，一定要学中医里边这个中庸之道，快好还是慢好啊？哎，大家一定记住这个答案，是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救心丸就是救急的， 如果你把救心丸当成平时的养心丹，我告诉你，吃多了容易脑出血。老速效，老速效，那你身体里血管迅速扩张，迅速扩张，老迅速，这是要出大问题的。包括呀，好多老年人呐，性子急，这都是毛病。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你急点，是不是？你作为年轻人，你别没紧没慢的，是不是？老子让你倒杯水，哎，等一会儿，你看这儿女不招人喜欢。小孩你就干净利索，是不是？啊，你去给拿本书去，那小孩子大一声马上拿来，哎，这孩子真听话，干净利索。你赶上老爷子老太太，你别这个。哎呀，老爷子老太太一辈子勤劲惯了，是吧？在家里当保姆了，本来人儿子是喊孙子，是吧？儿子啊，你给我拿块雪糕去，是吧？那孙子看电视动画片没理，哎呦，这老爹老娘啊，可勤快了，噔噔噔跑给拿来了。哎呀，你说把这儿子难为的，你找只我自己拿得了呗，你说不是？我喊我儿子给我干点活，你说我爹我娘，你说你老痛快的干什么，是不是？哎，我小的时候你怎么叫我的，你看我教育教育孩子不行，你看所以说有些事情讲不了理啊，讲不了理。所以说啊，我一般呢我们家要是这个三代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比如我们老爷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不支持我儿子，或者我儿子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小声支持他，不敢让老爷子盯着。老爷子一辈子性子急，干什么事痛快，是吧？比如说咱们出去遛个弯旅游，老爷子提前在门外等着，是不是？所以我养成习惯了啊，有什么事提前不通知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老人一辈子养成习惯，那这做什么事干净就太痛快了，是吧？所以怎么呢？晚点通知他，反正他都是痛快，你别让他忙到的什么呢？哎，着急，你别让他着急啊。好了啊，咱们接着回来说啊，这个救心丸啊，和平常咱们吃的丹参片，你说速效的好还是缓效的好？记住啊，平时一定要吃缓效的，犯病了一定要吃速效的。啊，这什么道理啊？哎，那中医《黄帝内经》里给你解释了，急则治标。啊，什么叫治标啊？哎，就是立马消除症状，赶紧救助啊。缓则除本。什么叫缓则除本呢？就是天底下所有大事都得慢慢来。那长城是一天盖起来的吗？是不是啊？哎，那个卫星上天是放个炮仗就上去了吗？它不是的，是不是？哎，所以啊，快的都是小事，慢的才是根基，是不是？所以中国老一辈人讲叫慢工出细活啊，慢工出细活，有些事该快必须快，你别错过时机，这像救抢救一样。你看那医院急诊科，你看哪个大夫迈四方步的，那甭管男大夫还是女医生，那都是干净利索，是不是？嘎不溜丢脆。哎，你回过头来了，你到慢性病科，你平时调养的，你见哪个大夫急的天天猴急跳墙的？他没有啊，慢条斯理。哎，这就是中医当快则快，当慢则慢的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心绞痛啊，发作一定是救心丸急救啊，平时没犯病你千万别吃救心丸。如果你平时就是救急的，那你犯病频率会越来越高。平时的一定要吃缓释片，吃缓效的，循序渐进的小溜的预防，叫润物细无声，是不是啊？你看啊，其实这学中医啊，你听咱博弈文化呀，你都特别有趣儿，是吧？什么是天底下最好的药？天底下最好的药 不是医生开的，是病人开的。为嘛呢？哎，你再好的药治病救不了命，而啊，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人呐，调养是自己最好的药。你老靠救心丸，你早晚哪天你放支架，你放完支架，你一个两个三个你挨着得放，你反过来你调养好了，你这些你全免了。所以百岁老人不是吃救心丸救出来的，是平时啊，年纪月累，日复一日的精细调养。这大家伙一定要明确啊，就包括你吃保健品，你甭指望说我这保健品速效的，你速效里边是不是掺西药了？保健品不用速效，保健品就叫什么呢？长效、缓效，停了不犯病，这都是保健品。吃上就好，停了就犯，犯了更加重，那就是激素，是不是啊？那就是激素，是吧？或者是一些什么呢？心脏的，啊，西地兰呢，这些强毒性的心脏的药毒类的药物，那不行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最好的药不是药，是人自己，啊，是人自己。这是把心绞痛给大家做了介绍。说完了心绞痛的大道理之后，说说小细节啊，小细节，说数字啊，说数字。什么叫心绞痛？是吧？你看咱们这个心脏啊，啊，你别看它贵为一身之君主，它是个吃苦耐劳的主，轻伤不下火线，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三个数字啊，啊，举三个数字。心肌缺血 30% 人没有感觉，但是心电图可以查得出来啊，可以查得出来，是不是？所以第一句话大家记住了，没感觉并不代表没有病。为什么？这叫代偿。人没钱不见得饿死，你可以借钱花，是不是？当心肌缺血达到 50% 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了，人就开始有感觉了，胸闷、气短、乏力、疲劳、四肢沉重，这是心脏病的症状。心肌缺血 50%， 心电图也能查出来了，人也有感觉了，这是钱不够花，借了还不够花，啥意思？捉襟见肘了，是吧？这第二个数字啊。第三个数字 70%， 当心脏缺血 70% 的时候，超过这个数的时候，对不起，开始心绞疼了。啥意思？钱不够花，借着花，后来到你借都借不来的时候就快饿死了。这就是心肌缺血的三个程度。第一个程度是有数字没感觉，第二个程度是有数字有感觉，第三个程度是有数字有感觉快要命了，这就是心绞痛。所以心绞痛啊，属于急症，是量变到质变，慢性病到了急性期的结果。所以心绞痛干嘛？吃救心丸哦，是吧？那心绞痛都怎么来的？量变到质变。但是心绞痛没有说我睡觉睡出心绞痛的诱因啊。什么叫诱因呢？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说你就开玩笑，是吧？哪有这个稻草把骆驼压死的？骆驼可以身上装很多很多东西，没错，你装的非常多，骆驼都没压死，就最后添上一根草，骆驼压死了。所以心绞痛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有人吃不好饭了犯心绞痛，有人走路快了犯心绞痛，有人突然降温心绞痛，有人喝口冰镇啤酒犯心绞痛。请问是这口饭，是这阵风，是这点气，还是这口啤酒让你得上心绞痛的呢？都不是，都不是。心绞痛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诱因就是一根导火索，是吧？诱因就是根导火索，你把这导火索插炸药包上点着了，那就是爆炸。你把这根导火索你插牛粪上点着了，到那儿就熄灭了。所以什么是病根？诱因它只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而真正成病的原因，慢性积累的病因才是根本原因。所以心绞痛你是救急啊还是调治根本呢？所以这时候我们又想起了《黄帝内经》里的那句话，急则治标救心丸，缓则除本，血压血脂血粘度这些慢慢调理才是完全康复的关键。哎，这说的是心绞痛啊。当然了，心绞痛当中还有变异性心绞痛啊。你看咱们刚才给大家定义了，心绞痛是心前区像搁脚踩着发憋发闷那个闷胀疼痛，三五分钟你赶紧含救心丸，哎，缓解喽，这是心绞痛。那么临床上还有很多心绞痛变异，乍一看没认出来其实上是心绞痛。举几个例子，一个是牙疼啊，说有人到医院拔牙，一拔心肌梗塞死了。哎呀，有人说哟，牙不能瞎拔呀，牙都连着心，拔牙容易心脏病死掉，胡说八道，是吧？你看有老爷子把全口牙都拔掉了，没见得心梗死了。什么原因？原来就有心脏病不知道，是不是？一直牙疼啊，我就见着一个陕西的，是吧？哎，牙疼就拔牙，牙疼就拔牙，把牙全拔掉了，牙还疼，没牙还疼什么疼？后来一检查，心肌梗塞。这就是变异型心绞痛表现为牙疼。还有呢，左肩疼痛，像肩周炎一样，左肩的发酸发疼，一检查没毛病，就是肩疼，我告诉他查心电图，一检查心绞痛。还有吗？还有左小手指疼痛，左小手指疼痛。哦，当然了，还有表现为胃痛的。所以临床上你像心胃痛，到底是心疼和胃疼，其实这里边有大学问，那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的。所以查心绞痛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疼的时候做心电图，或者是背那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你几点疼的你做个记录，到时候人和医院的记录仪一显示，哦，这几点发作心绞痛，你那点的感觉就是心绞痛，结合24小时它这个动态监察嘛，是不是？哎，所以心绞痛啊不是小事儿，为嘛呢？因为它和心梗只有一步之遥啊。所以我为什么把心绞痛和心梗放到一块头给大家讲，是不是？就是因为它俩关系密切。言外之意就告诉大家什么呢？心绞痛你别不把它当成病，保不齐哪次疼大发劲儿的时间久了，本儿梗死了，心梗，知道吗？哎，回过头来呢啊，得了心梗是吧，它有可能是多次发作的心绞痛发展来的，也有可能没发作心绞痛，直接一次心绞痛就干成心梗了，一步发作来的。 下面是广告时间。北京方庄店是在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电话是87557319 87557320。北京朝阳店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星月亮马酒店左侧，电话是18010400。